油的颜色是比较淡的。 对， 平常咱们看一些花生油、大豆油，都是有一点发琥珀色的那种颜色。 嗯、 它这个颜色呢，就是有一种淡黄色， 嗯、 啊， 像那个就是淡淡的茶水， 哎哎，就是那种 颜色。对 啊，它这个颜色也比较淡，味道也比较淡。 嗯、 您平常比如说做一些食物的时候呢，它不会抢味儿，味道非常非常淡。而且呢，有一些我们的老听众啊，其实对这款油品的这个评价还是挺高的，普遍的反应就是用的时候呢烟点比较高，有的时候炒个东西呢没有那么容易起油烟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呢比较喜欢这个拌菜什么的，拿这个油去直接凉拌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它没有过多的香味，它就是承载一个润滑的这么一个作用。 对，所以你说那特别好，就是不抢味儿， 不抢味 啊！你不管是凉拌还是煎炒烹炸，它不会抢味儿、 嗯， 不会把你食材的这种味道呢给你掩盖住，所以这点非常好啊。 嗯， 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加拿大纯进口的是万斯塔的芥花籽油， 嗯，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加量不加价， 对， 我们给大家的万斯塔的这个芥花籽油呢是946毫升的， 嗯， 相当于快一升了啊。 对， 给大家6桶，原来我们是5桶， 原来是5桶。 啊，现在是6桶，价格依然没变。 嗯、 那么市场价呢，就别说了，估计得这个400多块钱， 400多块钱 啊，400多块钱。但是今天我们 超市里边买， 哎，199，199，合一桶啊，也就是30来块钱、 嗯， 所以价格非常非常合适。 嗯、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您看啊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芥花籽油呢，一共是6桶，还是给您送到家门口。 对， 您可以拆开以后呢，去看一眼，它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，而且呢，背后呢都有中文的标贴，这是有关部门要求的。可以看到它明显有标识，叫零反式脂肪酸、零胆固醇。所以说呢，这款油吃起来首先不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。另外啊，其实我还想在节目里边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下，就是它的品质高到什么样。因为首先啊，芥花籽油呢，它其实是一种种子，就是籽油啊，可能我们的有一些这个北方人啊，对于这种油呢还是有一点排斥的，因为它味儿比较浓。 嗯， 但是这款油它是几乎是没有什么，就是那种特别浓的那种味道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我们选这款油的时候，就是按照中国人的烹饪方式去进行选择的，因为本身我哈、啊、就不是特别爱吃那种西式的菜。啊，比如说你拌个沙拉，弄点那个橄榄油什么的，我就感觉那它那个香味特强。 嗯嗯。 但是这个油的这个味道不会有那么明显啊，所以说平常您用作日常的食用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它是完全可以替代花生油啊、什么大豆油这些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另外呢，它的品质我想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这个芥酸其实呢是衡量一个油的这么一个数字，第一。它在加拿大原产国也是非常非常优质的一款油，那么更别说进入到我国，那么它的这个执行标准来说，可以说这款油的质量，包括它的烟点，包括它的营养，都能够适应我们日常去用。 嗯，所以它的这个非常安全， 对， 非常的营养啊、 嗯、 味道又非常的清爽、 嗯、 哎，刚才说品质也高，烟点也高哈， 嗯， 而且呢这个自古以来就有对于这个芥花籽啊的描述啊， 对、 嗯、它的真的出身也非常高啊，而且今天这个价格的却非常低啊、 嗯、 可以怎么说，因为我们这个组合呢原来曾经有过是5桶、 嗯、 今天呢给大家是946毫升一桶的，是6桶，咱们是加量不加价啊、 嗯、 是199元，依然是199元、 嗯、 和一桶就是30来块钱啊。那么下半年的各种的节年价是非常的多，无论是您家里请客还是送礼啊，可能都用得着。 嗯， 那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 在家里边留着就是当平常食用油去用，它替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 对，闲时购物忙时用嘛、 嗯、 啊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。